欢迎收听大型古风悬疑探案小说剧《成化十四年》，作者梦溪石，由晋江文学城懒人听书联合出品，有医生工厂制作，周末子晨蝎子来来领衔出演。 第101集，高手对决。随州听了半晌，开口问道： 这么说，你们根本不知道这件事的内情了？ 哎，我们根本不知道抓了我们儿子的人是谁，更不知道对方是什么身份。他们让我们怎么做，我们便怎么做，连那方子上面藏了什么秘密，我们也没兴趣打听。哎呀，怎么会想到惹来这么大的麻烦呢？ 沈贵现在在何处？ 他就住在广陵县城，家大业大。其实我们怎么也想不到，本来八竿子打不着的人，他为何要抓了大勇要挟我们？ 给你传消息的金掌柜是白莲教徒，那个沈贵很可能也是。 什么？ 江氏夫妇都懵了，脸上的震惊不似作为。 那我儿子会不会有事啊？大老爷，您可要救救他呀。 该救的人我们自然会救，不过如今你们的嫌疑尚未洗脱，还得随我们到大同走一趟。邢嫂子迟疑地望向江大夫，事已至此，江大夫也没什么好犹豫的了，他点点头。 啊，大老爷有令，我们自然无所不从，连沈贵我们都可以带你们去指认，只求能保住我们儿子的性命啊。 有了江氏夫妇的配合，事情倒是出乎意料的顺利。正如邢嫂子所说，作为广陵县首屈一指的富户，沈贵家大业大，光是名下的铺子就占了整整一条街，家里更是娇妻美妾，儿女成群，这样一个人再怎么跑也跑不到哪里去的，还不如金掌柜来的轻松。对方压根就没想到邢嫂子那边已经暴露了，等唐范他们找上门去的时候，沈贵刚从分号巡视回来，便看到家里头已经是呼天抢地，一片狼藉，女眷们都被赶到偏院里集中，而锦衣卫正堂而皇之地坐在他家正堂请君入瓮。被锦衣卫一恐吓，沈贵就几乎什么都招出来了。他说自己根本不是白莲教徒，只是因为与白莲教有生意往来，还曾资助过白莲教的大龙头，于是被白莲教奉为座上宾。因着沈贵行商多年，与地方官府关系极好的缘故，白莲教那边便让他帮忙传递消息。沈贵所要做的就是将邢嫂子给自己的方子借着行商的机会交给关外的白莲教徒，再由那些白莲教徒交到达大人手里。他还交代，邢嫂子的儿子并没有在自己手里，而是被白莲教的人带走了，对方只是让自己代为与邢嫂子接洽而已。虽然他表现得极其合作，但随州他们也不可能因为他有问必答便无条件地相信，当下便将沈家翻了个底朝天，搜出一些可疑信件，又将沈家查抄，把沈家一家老小全都带回大同，再慢慢审问。等唐范他们带着人回到大同时，夜幕也不过才刚刚降临，只不过汪直那边就进行得不怎么顺利了。汪直带着金掌柜前去抓当铺东家的时候，并未遇到什么抵抗，对方同样也没想到金掌柜出卖了自己，直接就被汪直的人逮了个正着。但另外一头，他派回去抓丁荣的人却折回来告知说丁荣跑了。丁荣这家伙不可谓不狡猾，虽然汪直与唐范他们私底下的合计并未透露给他，但身为汪直的身边人，他是不可能注意不到一点动静和风声的。据汪府上的人说， 今日一早，汪直前脚刚走，后脚丁荣就离开了。他临走前曾与汪府的人说自己出去帮公公办事，晚点就回来，还交代下人不要偷懒，可见早有预备，淡定从容。旁人都知道丁荣乃是汪直身边的亲信，汪直性格多疑，能完全得到他信任的人不多，从京城带来的丁荣就是其中之一，所以当时谁也没察觉出异常，更不会想到丁荣这一去直接就不回来了。要知道丁荣离开的时候身上甚至没带走半件行李。当然后来汪直让人去搜查他屋子的时候，发现那里头的银两和银票都不见了。要说汪公公心里头憋着一把火，那无疑就是丁荣的背叛。丁荣的失踪无异于火上浇油，而他将这一腔怒火全都发泄在了金掌柜的当铺东家身上。等到唐范他们回来时，迎接他们的就是被折磨得奄奄一息的当铺东家。不过这次也不算没有收获，恰恰相反，收获还挺大的。之前金掌柜早就指认他的当铺东家另外一层身份正是白莲教分坛副坛主。从这位副坛主的口中，汪直得知白莲教在全国的分坛不多，经过官府不断的打压之后就更少了。如今山西就只剩下这一处分坛，坛主正是丁荣。唐范他们回来的时候，汪直早已审问得七七八八，汪府也被他自上而下全部倒腾了一遍，那些跟丁荣过从甚密的人通通被他找人看管起来。若是这些人里头也有嫌疑的话，可想而知以汪直对叛徒深恶痛绝的个性，是绝对不可能放过他们的。不过唐范在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心中反而产生了更多的疑问。丁荣是两年多前才跟着你来到大同的，难道在来此之前他就已经与白莲教勾结上了吗？ 那个副坛主说丁荣是来大同之后才被提拔为新坛主的，在那之前的坛主是他，至于京城那边对方也不是很清楚，只说总坛对他十分看重。我猜他十有八九是来大同之前就已经与白莲教有所瓜葛了，若是这样的话事情就会更加复杂。 他们口中的总坛到底在何处？大龙头又是谁？ 那副坛主说他也没见过大龙头，但如果能够找到一个人他肯定知道。 谁？ 李子龙。 唐范与随州相视一眼，两人皆微微动容。这位李子龙李道长的名字他们已经不是头一回听说了，简直称得上如雷贯耳，连汪直最初也是靠着破获李子龙的案子发迹的。而当初屡次对他们下绊子的李曼，据说也从李子龙那里学过几手，所以才能在京城里以易容幻术跟儿子调包骗过唐范他们的眼睛。是了，当初那个九娘子就和我说过李子龙根本就没有死。不过话说回来，他明明已经被判了斩立决却还能逃脱，这其中若说有什么法术神通我是决然不信的，唯一的可能就是有人在帮他，而且这人必须隐藏得极深，还要有通天的能力。此人会是谁？万通还是尚明？ 李子龙从京城逃脱之后就逃到了这里，甚至没法出关，如今正在达大人那边混得如鱼得水，还被奉为国师。 达大人将一个中原人奉为国师？ 哼，你别小看那个李子龙，狐妖暗出的时候你没有在场所以不知情，当时好好的上着早朝，一只硕大的狐妖便忽然出现在皇宫，许多人当场都瞧见了，陛下也是亲眼所见，否则也不会让我开设西厂专门查办这个案子。就算他那些全是骗人的把戏，那也说明他的把戏已经出神入化了。再说达达人本就自诩为前元皇族后裔，想当年忽必烈曾奉丘处机为国师，李子龙能哄得达达人信他那一套， 也是他的本事。 说的是我小看李道长了。白莲教贼心不死，一心想着谋反，达大人更是野心勃勃，两者一拍即合，互相利用，倒也合情合理。 李子龙的事暂且不管他，现在的问题是威宁海子那边的事情还未解决，如果我军一往威宁海子就出事，那仗也不用打了，以后就光守着大同城，敌人一来就守城击退，他们见势不妙就可以从容退走，根本无法对他们造成什么打击。那副探主原先一直就在山西一带活动，根本没去过偏关外，从他身上也问不出威宁海子的事情。 那可巧了。 怎么？ 唐范笑而不语，望向随州。 我们带回来的那个沈贵就去过威宁海子， 此事当真？ 随州嗯了一声，然后就不言语了。说白了，他还对上次汪公公做唐范的事情耿耿于怀，根本懒得与汪志多说话。唐范见他没有多做解释的意图，只得接下他的话道：沈贵曾带着人私自出关去跟达大人做生意，还曾受李子龙之邀去过达大王庭。他曾听李子龙说过，要在威宁海子做法，使我军寸步难进，帮达大人成就大业。所以他猜测，威宁海子到蛮汉山附近，很可能有李子龙布下的阵法，所以才会发生那些怪事。这确实是个好消息，汪直目光闪动。 他的话可信？ 因我们抓了他的老小，他有问必答，在来时的路上我就问了不少，但具体的还得等你们来问。不过若他所说是真，我们少不得就得亲自去一趟威宁海子查看了，如果能将阵法破解，事情自然也就迎刃而解了。汪直却是半刻也等不得了，他当即就起身往外走。 我去亲审沈贵。 你可别把他弄坏了，他还有大用处的。汪直回以阴森森的一笑。唐范扶额对随州道：你要不去看看吧。现在这里面的关键人物，丁荣跑了，邢嫂子不知情，金掌柜只是一个底层帮众，能够提供的情报有限，而那个副坛主该挖的也都被汪直挖了，唯一有用的就是这个沈贵了。唐范真怕汪直把找不到丁荣的火气发泄在沈贵身上，一不小心把人给弄死了。随州答应一声，起身往外走。唐范肚子咕咕叫起来，他摸了摸肚子，这才发现他们奔波一天晚饭还没用，便也不把自己当外人，把汪府下人叫来让他们上点吃的。汪府下人对这位唐大人倒也熟悉，加上他们今天才被汪直整顿过一回，收到唐范的需求之后，忙不迭就整顿出一桌饭菜，而且还远超预期。唐范原本想着只要一碗鸡汤馄饨就满足了，结果他们给直接弄出了八菜一汤，丰盛的令人赞叹。不仅如此，汪府的仆人还对唐范笑道： 唐大人，您看这样够不够？不够再让厨子上。 够了够了，你去看看你们家主人和随镇抚使在做什么，让他们也过来一并用吧。镇守太监府上是没有新房的，不过这对于汪直来说并非难事，只要他想，任何地方都可以变成新房。不过有随州在，想必他也不会对沈贵下手太重。唐范如是想到，却左等右等都等不到人，眼看着满桌子菜施展浑身解数在他面前晃来晃去，每道菜上面仿佛都写着快来吃我，他终于忍不住拿着筷子偷偷夹了一只翡翠虾环送入口中。也不知道是汪府厨子手艺太好，还是他实在是太饿了，这一吃就停不下嘴，直接把整盘翡翠虾环都吃掉大半。 瞅着那盘子上面原本码得整整齐齐的十只虾，如今就剩下寂寞的两只了。唐大人不由有些心虚，见左右无人，索性将剩下两只也给解决了，然后将盘子往旁边一藏，心想七菜一汤应该也够吃了。没过一会儿，外头终于有人回来了，唐范一看，却是连滚带爬的汪府下人。 大人，您快去瞧瞧吧，汪公和隋大人打起来了。 啊，快带我去。唐范腾的起身，跟着对方一路穿过院子和长廊，来到隔壁的偏院。人未见而声先闻，才刚绕过拐角，还没见着人影呢，唐范就已经听见里头传来虎虎生风拳脚相向的声音了。脚步一拐，他便看见门口围了庞琦等人和几个汪府下人，正伸长了脖子往里观望。至于观望的对象，自然就是汪直和随州了。眼前这偏远空间并不大，中间还占了个荷花池盆景，但这完全不影响两位高手的交锋。两人打斗速度很快，而且一招一式都是拳拳到肉，没有丝毫放水的嫌疑。唐范瞧着这快很准的场面，几乎要以为他们之间有什么深仇大恨了。随州的身手自然是毋庸置疑的，锦衣卫最本质的职责就是皇帝亲卫，能有资格保护皇帝的，那自然是天底下最顶尖的高手。随州自小经过大内名家调教，又亲身经历过不少事情，这些身手并非中看不中用的花架子，而全是从危险中淬炼出来的精华，这一点与他同生共死过的唐范自然最清楚。但汪直也不是好相遇的，若说他在离京之前还比随州稍逊一筹的话，那么在这两年与王岳一起亲自带兵出征之中，他也锻炼出不少实战经验了，拳风掌影之间还带上了沙场上磨练出来的杀气。这两人如一狼一虎，彼此搏斗厮杀，却都毫不放松，紧紧盯着对方的弱点和空门下手，一时之间打得难解难分，胜负莫辨，直让庞琦等人看的是如痴如醉，大呼过瘾。唐范这时候也看出来了，两人都是肉搏，切磋的成分更多一些，就算出手再狠，另一方也未必会吃亏，便没有出声打断，也与庞琦他们一样站在旁边看。这时随州与汪直后面房门紧闭的屋内忽然传来一声哀嚎。 我不行了，饶了我吧，我真没说谎呀，不信我带你们去呀。 沈贵的声音，唐范先是一怔，便看见汪直微微一晃神，肩膀上立时被打了一拳，他登时往后连连退了十来步，才止住退势。高手过招，怎容片刻分神？汪直这一闪神，纵然只有分毫之差，也立时被随州瞅准机会。这一拳，估计打得不轻。汪直捂着肩膀呲牙，一面朝面无表情的随州冷笑：“ 哼，这一拳，就当是我上次欠了唐润清的。别以为我输给你了，下回再来。” 他按着拳头狞笑，就要往里走。 娘的，这龟孙子冷不丁叫起来，害我输了一场，你今晚都别想安生了。 唐范连忙拦住他：“ 哎，先吃饭，先吃了饭再说。我知道你心里火气大，这一架下来，也发泄的差不多了吧？”“ 那没有，被姓隋的打了一拳，现在火气更大了。” 唐范无奈，他生拖活拽，好不容易才将汪公公带回饭厅吃饭，